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十年后的今天遇见你，年少轻狂已远去，承受稳重也保持距离，沉默里千言万语。时光回到那年夏天，公车站前你笑容满面，拍拍我的头说你好吗，去看世界，我还。